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六面经文倒数第三行，立庄严故，众愿尽灭，无能坏尘。这个两句是讲无力的效果。而在效果里面讲啊，众愿尽灭，这个愿一个字里头啊，含义就非常之深啊。不但外面来的障碍是愿业，自己本身的障碍也是愿意，懈怠懒散都是愿意啊。这个五根所对峙的教程法书里面讲的疑障啊，怀疑障碍，这是愿意，懈怠是愿意，昏沉生念啊，忘掉了，都是愿意。后面讲散乱、愚迷啊，所以这些呢，都是冤家烦恼，这不是外面来的啊。正像这个《八大人觉经》里面佛给我们讲的四种魔，四种魔有三种是属于内在的啊，五阴魔。这是属于自外，自内在的，不是外面的啊。这个色受想行识，这是我们身内身的啊。烦恼魔也是内在的，死魔也是我们自己的事情。外面的所有一切的魔障，都叫做天魔啊，那是不是属于自己的啊？那么。这就理解冤业范围之大啊！我们要想破外面的冤业，先要断内心的冤业啊！内里面断了，外面全部都化解了啊！内里头也不断，要把外面冤家画出啊，没有这个道理啊！外面冤家无始界借来的，永远都断不了啊！所以菩萨成佛啊，一定要做到业尽情空，他才能成得了佛啊！那我们想想这一句话他如何去落实呢啊，决定是从本身做起的啊，众生成佛修道这么样的艰难啊，到底难在哪里？他难在一个错误的观念，他对外不知道对内啊，消除业障啊，他的着眼点是在外面，他不知道消除内在的业障重要啊。而佛在经论里面常常给我们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。事出世间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从哪里来的？心想生的啊！为什么世间有这么多恶人呢？是我心想生的。离开心想，无有一法可得。 逆境恶人，是我们自己不善念头所生的，怎么能怪外面的环境？这错怪了人家了。如果自己念念都是善，你然后看外面境界无有不善啊！佛为什么看一切众生都是佛？他心是佛，佛的心看外面境界无疑不是佛。我们自己哪一天成就？不要说成佛菩萨，那太高了。我们只讲善人、 好人 啊。什么时候我们自己才真正成为善人、好人？善人眼睛睁开，一切世间无有一法不善啊，恶鬼地狱畜生都善。那才是个善人呐！啊，还有不善夹杂在其中，不是善人呐。他那个善是相对的善呐，不是纯善。啊，纯善一定要离开相对，这才行啊！啊，所以我们自己想想，经上举的，啊，这都是严重的烦恼，把它归内归纳了。啊，怀疑，不仅仅我们对圣教怀疑，我们对一切人怀疑，对事怀疑，对无怀疑，什么时候能把这个疑断掉呢？啊，不能说别人对我怀疑，我也对他怀疑，那错了。那我们自己那就变成大障碍了，我们永远没办法进展了。啊，他怀疑我，我不怀疑他。啊，他拒绝我，排斥我，我退让，我暂时避开，我绝不怀疑他。啊，到自己功夫真正深了，啊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就能化解外面人对自己的怀疑了。啊，他对我还有怀疑，说明我的真诚不够。啊，我自己做得不好，绝没有丝毫怨恨别人的心，念念要回光返照。啊，为什么别人怀疑我？为什么排斥我？我们这样诚心诚意，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，为社会服务，社会还不肯接纳我们。啊，我们全心全意为佛教、为国家在此地培养人才，为什么国家不要我们？啊，拒绝我们。我们的真诚做得不够啊！啊，决定不能怪别人呐，不能怪社会呀！啊，我自己做得不够。啊，诸佛菩萨、大圣大贤，没有一个不是在自己心性上下功夫的，这叫内学。如果一切都看到外面，看到别人，这叫外道啊！ 佛家讲内学外道是从这里分的。啊，我们自己学佛，千万不要学成外道。外道什么？心外求法，叫外道啊。啊，处处看到别人不是，这是外道。啊，念念反省自己的不是，这是学佛。啊，确实，确确实实。别人没有不是之处，纵然他做无逆施恶，他也没有过失。为什么？《无量寿经》上讲得清楚啊：先人无知，不识道德，无有，没有人教他了。没有人教他，我们要怪他，我们就错了。啊，那我们想想经上这句话，对不对呢？细细想，确实，他父母没教他，他的长辈没教他，他的老师没教他，他怎么会知道呢？所以他犯一切过失，我们决定不能责怪。我们有一念责怪之心，我们的心太刻薄了。啊，我们也是好不容易才明白这个道理，啊，才从往昔种种啊，这卧细气回过头来了。啊，这个回头都是不容易啊。天天呢亲近佛菩萨，啊，每天读经，每天给同修道友研究讨论，这是亲近佛菩萨。50年这么长的时间，锲而不舍，天天在干，没有一天放下了，我们才把这个念头转过来啊，好不容易啊。啊，你要没有毅力，没有决心，啊，你怎么能转得过来？啊，在这个时代花50年时间回过头来转过来，已经算是很快的了，啊，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了。转过来决定不再堕落了。套一句宗教里面的话说，自己得救了。佛家讲自己得度了，自己得度之后，这个身体还留在这个世界，绝不为自己了，自己没有了，身体留在这个世界，帮助众生救，啊，帮助众生明白这个大道理。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原本一体，这是佛在大乘经里面多次宣说。啊，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澳洲这些土著啊，他们有这个观念，他们知道宇宙众生是一体，啊，所以他们的思想、他们的生活、他们的行为、他们的文化，没有背弃自然的法则。 啊，就在现在，还守1000年前他们祖宗传下来的老规矩。啊，他不改变。啊，所以他自己称真人，称我们这些人呢叫变种的人。啊，被物质文明污染了，啊，污染了心灵，污染了体能，啊，我们身体本能被污染了，啊，这个话他说的有证据，啊，他说你们这些变种人，你们敢不敢在大雨之下？啊，不穿衣服，啊，能够淋一天的这个雨，啊，你的身体很健康，一点毛病没有。举出这个证据，我们想想，我们不行啊，我们雨水淋了之后，马上伤风感冒就来了，我们的体能被污染了。啊，这些土著不穿衣服的。啊，男女都不穿衣服。啊，这过大自然了，返璞归真了。啊，他们生活在旷野。啊，澳洲政府给他们建了一些房子，他们把房子当作仓库，储藏东西，生活依旧在野外。晚上睡觉露天，消化系统好啊，吃东西山上野生的东西拿来就吃，他也没有病，他吃得很健康，吃得很强壮，体能呢，我们这个真的，这个变种人的体能，上天赋予你的本能，丧失掉了。啊，他们那种生活我们过不了啊。就用他们的话来说，这个真人跟变种人是在讲，就是观念上一念之差，啊，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而生的嘛，啊，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恢复到天真。啊，他们心地清净，没有烦恼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没有贪嗔痴慢，没有是非人我，所以特异功能的人非常多。啊，这个我们晓得。啊，这个特异功能在佛法讲神通嘛。啊，这个通从哪里来的呢？通从清净心来。他们身心清净啊，啊，身心清净，所以他这个能够突破时空的维次，啊，能够跟不同维次空间的众生沟通，啊，往来。他们知道感恩祈祷啊，所以他们对于有些教会到那边传教，他们看得很奇怪啊，传教是教人祈祷，他说那都是形式，而他们呢一天到晚都在祈祷， 念念都是感恩，真的是我们回向记里头讲的上报四重恩，下界三途苦，他们落实了，我们只是在念念啊，他们念念当中都不忘四重恩啊，啊，他们感神的恩，感天地的恩，感大自然万物之恩，确确实实他们有高度的智慧啊，有崇高的文化啊，但是一般人把他们看作野蛮民族，衣服都不穿啊，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啊。所以我们如何能把这个仪仗把它破除，这非常非常重要啊！这一关能突破之后啊，后面就这个不算太不太难了啊！你这个精进啊，念根念力，定根定力，慧根慧力，自然就增长了啊！自然你会呀、啊，精进不懈呀、啊。哪里要人去督促呢？啊，为什么呢？快乐的事情嘛。事出世间快，没有比这个更快乐啊！啊，古人喜欢读书，读书乐。啊，现在人为什么不喜欢读书？读书太苦了。啊，就是读书里的乐，他没有得到。他要真正得到的时候，他怎么不肯读呢？啊，那我们为什么读书没有乐呢？没有入进去。啊，这个书里头的意趣味道没尝到。啊，那佛法更是乐，没有能够比的。啊，今天就佛所讲的东西。我们没有真正懂得，没有真正体会的啊，没有把佛法融会变成自己的东西啊。如果融会成自己的思想见解、生活行为，那他怎么不乐呢？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你没有得到这个乐啊，好像吃东西没有得到养分，是你吃了之后没有消化了啊，不是食物不能消化，我们自己消化系统出了问题，出了毛病啊。为什么有人肚的时候他能消化，我们肚不能消化呢？我们消化系统出了问题啊。这个问题是贪嗔痴慢疑啊，妄想分别执着，这是我们的消化系统出了问题啊。啊，所以执着不能没有，为什么？你是凡夫，怎么可能没有呢？要知道减少，你就会有好处。妄想分别执着少一分，佛法呢，你就能吸收一分；你能少两分，你就能吸收两分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如果还坚持自己妄想分别执着，那么你这一生当中怎么样用功苦学都不能消化，吃的再多不消化了，得不到滋养啊！所以 要想得到啊，这个圣贤教诲啊，实在讲就是心性本具的智慧德能。你要得到这个真正的滋养，必须把身体身心调好。啊，恢复自己消化的功能。啊，这样在菩提道上自然就一帆风顺。啊，那么佛法总的来说，啊，第一个纲领原则就是禅定。禅定，禅定是佛法的枢纽。啊，禅定两个字怎么讲法呢？《金刚经》上说：“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”我们就恢复了。不取于相，就外不着相啊！啊，外怎么能不着相呢？要常常想到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好相，啊，顺境，心里欢喜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欢喜心压下去。啊，那欢喜心烦恼。啊，逆境恶人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嗔恚心压下去，一切时一切处，保持平常心。平是平等，常是恒常，永远保持一个平等心。啊，所以我们在佛前供一杯水呀。水代表什么？代表平等，代表清净。啊，永远保持你的清净平等，这是佛道，大道啊！平常心是道啊！啊，六根跟外面一接触，才有小小风浪，自己心就把持不住了，这没有道啊，是凡心呢。不是道心，啊，诸位要记住，道心是清净平等心，凡心是喜怒哀乐心。啊，如何超凡入圣？你明白了，你就晓得怎样用功。